第十五课一课文。晚上我请你吃饭，你去哪儿？ 我先去书店，然后去邮局寄封信。 是给你女朋友的吗？ 不是，下学期公司要派一名职员来中国留学，我给他寄一些资料。 你去邮局的时候，顺便给我买几张邮票，可以吗？ 没问题。你要几张？ 1元的2张，2元的3张，8毛的4张。 还要别的吗？ 还买一张 IP 电话卡。 多少钱的？ 50元的。另外还要10个航空信封，给你钱。 不用，回来再说。 麻烦你了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 你也来了？ 我来取一个邮包。你怎么买这么多电话卡？ 我买2张，1万让我给他捎一张。50元的是他的，100元的是我的。他还叫我买几张邮票，我去那边买邮票。 等一下，我想请你和伊万去我家玩，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？ 这星期我们都很忙，老师让我翻译一篇文章。听说一个中国学生请伊万辅导俄语。 那么下星期怎么样？ 可以，过2天我们再联系。 好，明后天我给你打电话。再见。 再见。 二，新词语。煎，书店，记，学期，派，职员，可以，资料，顺便，邮票，卡，另外，航空，信封，取，邮包，这么，让，烧，那边，等，篇，文章，听说，联系，金正文，王菲，画儿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这个钱包是谁的？麦克在教室里捡到一个钱包，他问马克西姆：“这是不是你的？”马克西姆说：“不是我的，我没有这么大的钱包。”伊万说：“这个钱包好像是金炳文的。”他让麦克去阅览室找金炳文。麦克找到金炳文就说：“ 你带没带钱？借给我100块可以吗？没问题。金炳文说着摸了一下口袋。糟糕，我的钱包不见了。你的钱包是蓝的吗？麦克不紧不慢地问道。金炳文着急地说，不，是黑的。你的钱包是新的吧？麦克又问了一句。金炳文忙说，不是新的，是旧的。你看，是不是这个？麦克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黑钱包。金炳文高兴地说，我怎么感谢你呢？麦克说，今天晚上你请我吃饭吧。第16课。一，课文。你家附近有银行吗？你家离这儿远吗？ 不远，从这儿到我家大概要走5-6分钟。你看前边有一个广场，广场东边有一家大百货商店，我家在那个商店后边。 你家附近有银行吗？我想取点钱。 有，我家旁边就是中国银行，中国银行对面是交通银行，这儿附近还有市场、邮局、饭店、医院、学校、体育馆等，非常方便。 去市场怎么走？ 从红绿灯那儿过马路，一直往前走，不远就是市场。 这儿的环境很不错，空气也很新鲜。 从这儿往北走，那儿有一个很大的公园，公园里有一个湖，冬天我常去那儿滑冰，夏天去那儿划船。好，往左拐，马路右边朝南的那座白楼就是我家。请随便坐，别客气。 今天真热。 冰箱里有冰淇淋，我去拿几个。 王菲，你家有词典吗？我想查一个词。 有，在书房的书架上，你自己去找吧。 书房在哪儿？ 在客厅左边。 书架上的书真多啊。 上边和下边是外文的，中间是中文的，工具书在右边。 书架上怎么没有现代汉语词典？ 肯定有，你再仔细地找找。 王菲，这儿有音乐磁带，我听听可以吗？ 可以，我还有很多录像带呢，那个盒子里都是电影 VCD， 你挑一个，一会儿咱们一起看。 太好了。 二，新词语。附近，离，远，走，分钟，前边，广场，东边，家，百货，后边，一点儿， 旁边，旧，银行，对面，交通，市场，方便，红绿灯，马路，一直，网，环境，不错，空气，新鲜，北，公园，里，湖，滑冰，冬天，夏天，划船，拐，潮，坐，白，楼，随便，热，冰箱，冰淇淋，拿，茶，书房，书架，自己，客厅，上边，下边，中间，外文，工具书，肯定，仔细的，录像带，盒子，电影，一会儿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我爱我家。我家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55号。附近有学校、饭店、药店、商店、银行，还有一个市场。公共汽车站离我家不远，生活很方便。我家住在5楼，父母的卧室朝南，旁边是书房，书房里有书架、书桌和几把椅子。我的卧室在父母卧室的对面。我的卧室不太大，但是很干净。客厅在中间，有电视、沙发，在这里休息很舒服。厨房在我的卧室左边，从父母卧室往右拐是洗澡间。厨房和客厅外边有阳台，阳台上有很多花。我的家很舒适，我爱我家。 第17课，1课文。 你会打乒乓球吗？喂，你好，请找一下玛丽。 玛丽，你的电话。 喂，玛丽，我是安娜。下午你有空吗？我想出去玩玩。 好啊，咱们去哪儿？玩什么？ 我觉得休闲俱乐部不错，在那儿可以游泳、打乒乓球，还能吃西餐。 你会打乒乓球吗？ 会一点儿。你呢？ 我不会，不过我想学。 我们可以让阿克桑娜教我们，他能去吗？ 他今天不舒服，头疼，下午他要去医院看病，不能去玩。 咱俩都会游泳，咱们去游泳吧。你能游多远？ 我能游100米，咱们可以比赛。 你一定能赢，我要好好的向你学习。 别开玩笑了，咱们怎么去？坐公共汽车还是骑自行车去？ 那个地方离这儿比较远，我们应该坐公共汽车去。 中午我得去看看阿克桑娜，给他送点药。1:30，咱们在11路汽车站见面，怎么样？ 可以，不见不散。 二，新词语。会，乒乓球。喂，空，出去，觉得，休闲，俱乐部，能，西餐，不过，舒服，头疼，看病，咱俩游米比赛，一定赢，好好像开玩笑，公共汽车，公共汽车，骑自行车，比较，应该，得，要，路，站，见面，不见不散，安娜，山下美子，玛丽，阿克桑纳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他不能去上课。今天早上，阿克桑纳头疼，嗓子疼，咳嗽，可能感冒了。 他不想起床，也不想吃饭。他说他不能去上课，让我给他请假。下午他有点发烧，我说应该去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。我下午有空，可以陪他去看病。他说他要在家吃药休息，不想去医院。他问我会不会按摩，我说会一点儿。于是我轻轻地给他按摩，他说很舒服，病也好多了。第十八课， 一，课文。 今天玩得非常愉快。你游得真好。 哪里，你游得也很快。 你还喜欢什么运动？ 爬山、滑冰、打篮球和跑步。 听说你每天起得很早，6点就去体育场锻炼身体。 对，我每天和山下一起锻炼，他跑得非常快，太极拳打得也很好。 他也爱好体育吗？ 他上中学时就是篮球运动员。 这一两个月学习紧张得不得了，我每天都睡得很晚，起得很晚，没有时间锻炼身体。 我发现你最近非常努力，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。昨天你考试考得怎么样？ 考得还可以。你呢？ 口语考得还行，汉字考得一般。老师说我写汉字写得很整齐，但是写得太慢。 山下呢？ 他考得非常好，他发音发得很准，汉语说得非常流利，汉字写得漂亮极了。 他学得这么好，毕业后应该考研究生，继续深造。 你说的对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很感兴趣，他想研究鲁迅、巴金等有名的作家。安娜，你有什么爱好？ 我喜欢画画、看小说、吃巧克力。 你今天怎么吃的这么少？ 我要减肥。玛丽，今天玩得非常愉快，来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。 干杯。 二，新词语。的，愉快。快，运动，爬，爬山，篮球，起，早，体育场，跑，爱好，中学，运动员，紧张，不得了，睡，晚，发现， 最近，努力，水平，提高，考试，考，可以，行，汉字，字，整齐，但是，慢，发音，八，准，流利，极了，毕业，研究生，继续，深造，对，感兴趣，兴趣，研究，有名，作家，画，画，小说，巧克力，少，减肥，胃，有益，干杯，鲁迅，巴金。 七，阅读课文，谈爱好。下课以后，我们几个好朋友常常在一起聊天儿。昨天我们谈了自己的爱好。纳斯佳喜欢画画，他中国画画得不错。安德烈爱好运动，每天他起得很早，起床后就出去跑步。下午常常打乒乓球或者篮球。他还对游泳、滑冰非常感兴趣。娜达莎喜欢唱歌、跳舞。他歌唱得很好听，舞跳得很美。跳舞时，他穿得也非常漂亮。我觉得写汉字很有意思。我汉字写得很慢，但是大家都说我写得很漂亮。我想从下个月开始跟中国老师学习书法。达尼亚说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，休息的时候看看电视，听听音乐。我们说，他最大的爱好是学习外语。他会说英语、汉语和德语。他发音发得很准，说的也非常流利。他希望以后能去大使馆工作。明天是周末，我们打算坐安德烈的车去郊外爬山。他喜欢开车，但是经常开得很快。我们都告诉他，明天慢点开。他答应了。